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漫游嗨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啊，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特别来宾，他就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李兰玲同学，欢迎兰玲。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啊。你刚才什么意思？是把我忘掉了？ 就是还是我、 就 是、 就忘掉了你的搭档， 特别的不默契， 忘掉了你们的观察员。 因为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今天晚上一定要由我来介绍兰玲，以显示兰玲同学的重要性和尊贵。 对，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开玩笑， 结果我还是忘记了，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我习惯了， 下周我一定会牢牢记住的。 对，小美只要负责尴尬又不失这个不失礼貌的微笑的 微笑。好，那我再礼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啊，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欢迎到时候呢大家来收听收看。 嗯，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大家刚才已经应该领略到了哈，是三位小戏精他们就是这个三位非常可爱的妹子又齐聚直播间了，分别是我们的韩小木、我们的麻球和核桃子，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 我发现就是自从我们有了视频直播，就嘉宾打招呼大部分时候都是无声的招呼。 对，然后又萌萌的动 作。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收听广播的小伙伴们吗？重新开始一遍，从小木开始。 Hello， 我是韩小木。 麻球。 大家好，我是麻球。 桃子。 桃子。 简洁，一个比一个简洁。 是，然后那个其实说回兰陵同学嘛。 为什么突然说回了我？ 因为台本要求说回你。 有道理。 就是兰陵同学啊，经常说自己是半个妆郎，是不是？ 对，1/3个吧。 啊，1/3个。 1/3个妆郎。 那你说这个妆郎是不是只有在画、比如说二次元的妆，那些 cos 妆的时候，才可以用妆郎来称呼一个人呢？ 对，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在我年幼无知的时候，别人叫我妆郎，我还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有人科普给我说在 cosplay 里边有妆娘，就是、给妹子们、汉子们化妆的。 女性 有偶尔总有例外的奇葩，身为男生来给 coser 和这个妹子们、汉子们化妆、然后得有个称呼啊，你不能总叫人奇葩，所以就叫妆郎。我说好好，然后我就叫妆郎了。 那自己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呼喽？ 这好像不接受也没有什么用嘛。 三位就是因为经常会去就是出 cos 嘛，也经常会逛漫展，我不知道你们身边的妆郎多不多？ 几乎没有， 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些。 你看整个北方就出了这么一个奇葩。 没有见过。哇，那看来兰陵同学还是非常的珍惜物种了。 对，谁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走上了邪路。 不要这样评价自己。今天晚上你的这一身武艺，我觉得就可以有发挥的地方了。 好期待啊！ 希望就希望我们兰陵同学好好履行你作为漫游观察员的职责，好不好？ 干嘛？ 你为什么刚刚一脸痛苦的表情？你自己都在微博给大家预告了某些事情。 对，我以为可能是，然后结果其实并没有。 其实你知道吗？你不发。 发那个微博，可能就是 还不让我来当模特。 对，然后你自己主动要求了，然后还给我们三位妹子添了麻烦。大家为了适应你的头型，专门给你量身定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假发。 什么鬼？ 所以呢， 就可以见到了。 嗯，是的，今天大家就可以见到我们这个戴假毛的蓝玲了。 其实我没有戴过假毛 啊。真的吗？ 真的没有，我一直都是给别人画，给别人戴。 那你等于是也没有出过 cos 了。 对，我没有出过。我之前说过，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长得丑。 现在不觉得了吗？ 等一下，什么意思？我的心好痛啊！现在觉得比以前好那么一点了。 所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吧，这个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关系呢走得太近，大家开玩笑就不会特别注意。 塑料兄弟情，我们决裂吧。 所以大家还是非常怀念当时那种非常真诚的时候。 很久不碰我那个当装郎的时候那个双层双开门大中箱了。 哇，那有机会的时候也要让兰陵在节目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不了 传家宝贝。 不了。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作为一个 cos 来说，要想特别清楚的还原二次元的人物角色，像这种一个非常精致的妆面，或者是精致的这个假修理的假发、服装道具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从这种程度来说，我觉得当个 cos 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对，那麻球、小木、核桃子三位妹子啊，一定有自己就是在 cos 里边非常比较擅长的一部分，对不对？那么可不可以我们介绍一下？ 小梦就不用说了，专注假发20年是 吧？对，假发这方面我是比较在行，就包括像我们社团一起，我们舞团一起出 cos 啊，或者是一起怎样，就是一般我都是当天负责大家所有的假发修剪那些的。 那我们的麻球和桃子呢？ 我主要是负责化妆的，然后我今天为了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牺牲特别大， 对，没有化妆就来了。所以我的眼睛只有这么大一点，但是等会儿我画完另外一只眼睛的话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知道素颜特别考验一个人皮肤，你就能看出麻球的皮肤真的是白的就闪光，你知道吗？ 没有，我还是打了底的。 不要暴露吗、 塑料姐妹情， 说暴露就暴露。 我一般都是那种小配件啊之类的了。 就是在造型方面给大家增光添彩这一方面，是不是？ 是。 这三个人凑在一起正好组成一个头部。 所以 那谁来组成裆部？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小莫麻球、桃子也会根据自己擅长领域来给大家分享一些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的一些 cosplay 当中的小技巧。 所以呢，收音机前和 B 站收听收看节目的大家啊，对 cosplay 造型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发弹幕来提问哦，有哪些经验也可以跟我们探讨交流。 是， 如果您觉得一个小时节目时间不够看的，没关系啊，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会员群漫游嗨翻天。 漫游团 什么时候改名了？ 就叫漫游团。 我们的 QQ 会员群漫游团啊，群号是5675693，欢迎进群交流。 没错，那我们先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陵啊。 欢迎 您。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呢是二次元舞剑 coser 核桃子、麻球和韩小木。 欢迎三位。其实今天就是每个妹子都是身怀绝技过来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先后的顺序。那我们还是先从麻球开始好不好？今天麻球主要是我的意思是啊，同作为女孩让麻球同学早点上上妆。 你就不要再提醒大家是素颜了好吗？ 因为是素，就是你 塑料姐妹花， 对，塑料姐妹花的颜。 请开始吧，今天要给大家准备一个什么样的妆容呢？ 就是非常普通非常通用的，就是你想出萌妹系的话就是不是很夸张的一个妆。 万能妆面。 对， 其实在 cosplay 当中要结合自己的这个要出的角色配相应的美瞳就可以了，但其实大概的一个萌妹的画法是不变的。 是 不是？ 是的。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 好，那就让我的两个小基友帮我们解说一下， 我们的妆容也可以。 好， 那要解说，我们三位一块来解说。 特别火的那种，就是妹子化完妆以后，总有一个不明其理的直男来一个配解说。对，今天我就客串一下那个直男， 你可以客串一下那个男生，不用。 我本来就是直男。 找一下。 啊，你强调，你为什么要强调这句话？ 不要强调这个，我们开始好不好？ 好好好， 时间很紧张的。 给我们的核桃子。 首先我们要从眼影开始说，然后很多新人一开始画 cos 妆的时候，总喜欢用那种红红绿绿的颜色，其实那种颜色特别不适合眼睛肿的人。然后我们就最开始用一个大地色的眼影盘，能看到吗？ 可以 大地色， 可以看到， 可以离得近。然后用这种大概跟眼睛差不多宽的刷子来打底。 哎，看我们的这个嘉宾同学拿出一个毛刷，开始不停的刷自己的 毛， 不停的刷，不停的刷面粉，然后开始往这个眉毛上开始涂 巧克力粉。 对，巧克力粉，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开始涂上自己的眉毛。 嗯， 我们肉眼可见啊，我这边看。 你能点评一下他的手法吗？ 非常的专业，你们注意他拿毛刷那个姿势，毛刷那个姿势就是可以把毛刷很好的固定在手指中间，不让它乱移动，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粉啊，细腻的打在眉毛上。你在瞎说什么？ 眉毛， 我在瞎说什么？ 兰兰同学，你可能需要一副眼镜。 这离得太远了。 然后上眼皮的画完之后，换一个小刷子，然后来刷下眼。 感觉这个眼神深邃了一些，是不是？ 是的， 我们为什么要换小刷子呢？因为小刷子就是比较可以这个深入的这个间隙里面，可以更好的、更均匀的上。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在说什么？什么间隙？ 这个就是。眼皮下面的那个细小的地方都可以涂抹得到，就是可以这个更均匀嘛，只要这个要上的均匀和要有这个形状，不用特意把镜头给我，这样的话会显得我特别露怯。 好，然后先打了一层底之后，我们用来换一个深一点的颜色来压眼尾， 然后压 大概是一个就是让眼睛变得更深邃的一个，大概用这种红棕色。 大家可以看着眼影盘，当然了，通过这 FM98.2 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也不妨打开哔哩哔哩，找到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您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 对，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压眼尾什么的比较专业，可能听不明白，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我也没听明白。 还是交给我们两位妹子好不好？两位妹子解释一下，为什么在画 cos 妆的时候要压眼尾呢？ 大呀， 就是嫌眼睛大。其实我知道，就是在画眼影的时候，一般眼影盘都会什么四色六色，好像就是让你来组合搭配着画，是不是？ 对， 一般都是眼头和眼尾要深，然后中间擦一些亮色。 哦，眼头也要深吗？ 对， 哦，我一直以为眼头要提亮了。 还眼角？ 没有，那是眼角。 眼角， 对不起，待会儿可以借我用一下你的眼影吗？ 我曾经当妆郎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然后买了一个48色的眼影盘，放到了那个放到了我的妆箱里。真的是48色哦，这么大，打开什么颜色都有。然后我直到退役为止，那个眼影盘我也没怎么用过，因为我不会画眼影。 那你给人家化的妆是不是？ 就不要再提青涩往事了，好吗？ 有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被人那个啥过吗？ 那还没有，因为当时我都是立个牌子免费化妆的。 就大家都冲着免 费的都是好， 不好意思说什么。 我最多一天化过十几个嘛，然后人家还给我小糖果什么的。 这些小糖果都有毒。 接下来用最亮的一个提亮色，就是这边的亮片色画眼睛中间，然后画了这个颜色之后，你就是夜店女王。 对，哇，一般有分亚光啊，还有这个亮片啊，这种都有不同的功效果的。 对，像我们上台的话，就有时候上台跳舞，因为舞台跟观众距离非常远，所以我们一般都会用那种尽量不灵不灵的颜色， 稍微夸张 尽量闪的颜色， 这是一定要夸张。 就是我们稍微聊那个网红小仙女的亮片是什 么，对对对对，贴到脸上。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觉得啊，我当时画的时候觉得，舞台妆用的 cos 妆啊，有点类似于舞台妆，要比日常妆要夸张些许，夸张的多。 嗯， 对，所以就比如说还有一些到夸张到极致什么假霜 ， 对，假霜在日常肯定不会看到的。还有更厉害的，还有假下睫毛。 哦，对，好像真的有用那个液体的眼线笔，一根 一 根 的。 这个一会儿， 一会儿， 就是独属于 cos 妆。 然后眼妆差不多就一般简单一点、深邃一点就好，就不要用太多的颜色。 其实能看见很明显的对比了， 是吧？ 就是。画了上眼影的那个眼睛，感觉就是视觉上扩大了一圈。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用眼线笔，然后我比较喜欢的是用眼线笔来画眼线。画眼线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恐怖。 是水性的眼线笔？ 不是不是，就是这种胶状的眼线笔。 这 画面就不要清， 就要扒开你自己的眼睛， 这样扒开。 那个看不太清的没关系，可以随意画。 你看，观察到您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我看你有专门的摄像头。 啊，我有。 展示一下如何扒开你的眼睛。 眼线笔的话是，它是分有那种 膏状的，还有那种水性的，然后有细有粗的。记得我当时新手就比较建议用那种比较细的，为什么呢？ 哎，其实新手人家不太建议用液体的眼线笔吧，一般都是用固体的眼线笔会比较好。 我那个时候学习的时候喜欢用水性的那根笔。 哇，那个比较难掌握 啊。不，我觉得很好用， 因为它那头很细，我觉得 对头很细，很好， 比较好画， 画出来也很好擦， 无限加粗是吧？ 嗯，如果你画你粗的话，画多了画歪了，就你还要擦就很麻烦。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内双的话，经常一画眼线就会发现整个双眼皮都被盖掉了， 对， 看起来就像一个单眼皮，像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拉双眼皮去 成本太高了。 你聊什么感觉？你可以贴个双眼皮贴，像我这样贴一个 双眼 皮贴，就会把双眼皮稍微。 但其实有的内双真的是太狠了的话，真的没有救。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去， 没有救， 建议大家去医疗美容。 是的。 对，看需求了。 嗯，看需求，确实是。 还有妆面一定要保持干净嘛。 嗯， 很多学生化 妆 的时候，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学的。如果拿那个眼线笔画眼球中间的下眼线，就画这一段，然后可以让眼球放大一点。嗯，就这样。 哦， 这些很、嗯、很 对，只画一点 技巧 下面。 哇，嗯。 就所谓压箱 刚知道 对对 对 对。然后现在眼线不是眼影画的差不多了，我们先来贴假睫毛。贴完假睫毛之后再开始仔细的。我这个人有一个特色，就是我贴完假睫毛之后我的眼睛会大 咚。 因为我的眼睛的眼皮也是就比较类似于单眼皮跟内双之间的，但是贴完之后它会被这种黑梗的假睫毛给撑起来， 嗯，直接变成双。 建议大家买黑梗的， 对， 毕竟出 cos 不是以追求舒适度为先的， 还是要追求这种拍照的效果。 是的， 还有舞台的效果。 效果为先嘛、嗯、 对。而且我画这么多年总结出来，就是因为每个人眼睛形状都不一样，包括眼睛间距也是不一样的、嗯、就如果你中间间距大的话，你可以画一个内眼角 啊， 然后它会让眼睛适度的往中间拉伸一下，之后会显得比例符合。像我是属于前面正常，后面有点宽的话，我就会把眼线和眼影稍微往后画一点。 嗯， 这样子可能会看到会眼睛会有一点点放大和更舒服的效果，嗯、 就是比例上更加协调和。 而且开个小眼角的话，会觉得眼睛大一些。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这个内双就不适用了。 内双是画什么都看不到的那种， 内 双 的小哥哥 内眼角开不了。 嗯， 特别是肿的。 对，真正的化妆师要学会因人而异的去改变的化妆手法。 嗯， 对，不像我当时一套妆吃遍天。嗯， 而且假睫毛其实佩戴我觉得也很难，就经常会戴起来两个翘起来的弧度不太一样。 嗯，对， 就还是要靠经验了，我觉得 靠经验 剪一剪。 嗯，对，这个 他们我看有的人会把假睫毛剪成一段一段的，就两毫米一段，两毫米一段，一段一段。 还有会贴在自己的真睫毛下面那种也非常厉害。 哦、假睫毛已经摘完了，我们看这个两个眼睛已经、 哦、加了特技的， 你可以挡住一面，然后再展现另一面。神奇的化妆术， 好神奇。 然后现在开始画下睫毛，然后下睫毛用的东西就比较多，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贴下睫毛，因为有的小姑娘刚开始出 cos 的时候会把下睫毛贴得很靠外、 嗯、 然后好像自己的眼睛是从这里开一样，但实际上还是很明显的、 嗯、 然后我建议吧，就不一定非得追求眼睛那么大，然后画自己的睫毛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最先用的是睫毛打底。 嗯， 这个睫毛打底主要是为了防止睫毛膏脱吗？ 会更 哦，会更浓密更长，是不是？ 对, 对， 就会像你贴的睫毛一样。 哇， 哦， 然后用 居然还有这样的，我从来不知道还有睫毛打底这种东西。 曾经用过一种东西，是它上面自带小毛毛， 啊、 你往上弄的话， 对对对对对对， 它会像植进去一样，然后 真的吗？ 你不知道？ 那这个不会弄到眼睛里面？ 我感觉 为什么我要化？为什么讲化妆的时候你也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讲翻句也就算了。 你为什么？我们两个不是搭档吗？ 我感觉很形容的很像这个睫毛打底，就是你拉开之后，你 会 有黑色的 小。 我想看来看看。 毛毛的。 那我们当时用的应该也是这种，但是我没有叫它睫毛打底，我叫它直毛棒。 哇！ 你看里面仔细看，会有那个黑色的小细细的东西， 也有白色的那种小毛毛。 对，它 这个小毛毛是 缝隙， 直接就是会 挂 在眼睛 上，对对 对 对，挂在你的睫毛上面， 然后你再拿一黑色的 一拉， 嗯， 就可以出来那种很不错的效果。 然后呢，记了一下是什么牌子。 然后那个睫毛下画完了之后，下睫毛画完之后就开始可以画眼尾的下睫毛了。 哇， 就拿一根棕色的，应该是，哎呀，我拿成黑的了、嗯，就是棕色的。一般初学者就拿浅棕色的，然后画你的，就在这个地方，然后轻轻的画几道。 其实说眼妆是一个妆面的灵魂嘛。 嗯， 什 么是触手？我看我们小林好像在跟我们讲一个故事，但因为他发了太多条来连起来一个故事。兰陵同学，你看一下是什么剧情？ 为什么开始讲故事？ 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以十个字以内为一段，发了若干条，好像连起来是一个有剧情的故事。 他主要是在讲那个。在讲他出 cos 的过程啊， 嗯， 然后这个，这个好像不太 没事，你先看着，我们先聊。 嗯，兰陵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故事的精髓。 就是说他化妆很费劲，化妆很难。 其实当年当一开始出 cos 的时候，就是把脸抹白，把眼线画黑，当时就觉得这个就是 OK 了。 嗯， 然后这么多年来一步一步， 嗯，接下来还有一些有个人的小技巧啊。首先，我觉得 重点。 嗯，这个是什么来啊？眉笔，眉笔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然后我这个是就普通的一个棕色的眉笔， 嗯， 打开的时候是这样的，它这个弧度非常适合用来画你的假双眼皮。 是鸭嘴型吗？啊，还 是就 是 扁的 那种， 扁口一字嘛。 就比方说你觉得你的双眼皮还不够深的话，你就把它卡在你的双眼皮这个褶皱里头，然后用来加深，往前画。 哦，是这样。 就是加一些阴影是吗？ 对对对，因为它非常的淡，所以说就会很自然。 嗯， 然后。后面也可以加， 嗯，它这个比 前后又延长了一部分。 是的，是的。 哇， 还有一个 大双出现了。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一般萌妹的都会带卧蚕嘛。 嗯， 然后我个人是没有掌握蚕这个技能的，所以说就要画卧蚕。 画卧蚕呢？ 对，也是用这个，特别好画，它可以当阴影。你看，就你想画卧蚕的地方，稍微笑一笑，挤出来那坨本应该带的肉。 嗯， 对对对。 哎，但我觉得就是如果很多卧蚕笔都是以提亮为主，就是用的是那种高光的，就带珠光的那种材质， 嗯， 但像这种加阴影会不会让你的妆面显上去就有一点点就是太深了？不会， 嗯，其实不会， 就妆效感会不会有一点 点，就可能它只是加高光的那种适用于日常，但是 cos 的话，就尤其是如果你戴上假发， 嗯， 你所有的妆都会减淡一半。 是的，是的， 就只要一戴假发之后，就像我们平时可能涂上腮红，然后化好妆过去，说好了到地方了，该出 cos 了，戴上假发吧。一戴上假发，会发现自己跟没有化妆一样， 然后又开始 对，然后再涂一层 狂的补妆， 嗯， 然后再拿一个小刷子把那个刚才画的那一道有些明显的给它晕开。 哎，小刷子又出现了。哎，喜欢小刷子，为什么呢？因为小刷子， 因为什么？因为小刷子怎么？ 因为小刷子很好玩。 有没有发现麻球同学真的是手速特别的快？ 然后再用一个，哎呀，我的睫毛，再用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提亮的，就是也是一个亮闪闪的一根笔，就是白色珠光的，用来提亮卧蚕。然后卧蚕的话，我觉得最好不要用纯白色的， 嗯， 用香槟金或者是粉色的，会跟你肤色更融合一点。 嗯， 因为有那种我见过有姑娘化妆的时候喜欢用黑色的画阴影，白色的画卧蚕， 那样对比度太高了。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就很像漫画的人物。 我看为什么有人说五位当中唯一的直男其实是我，拜托我的， 大家明白就好。 我的妆化的也还行吧，是不是？ 小 眉底 天生丽质， 什么小眉底化妆了？天啊， 看 不出来， 哇， 对， 是吧？就是 特别棒，特别棒，赶紧找回来一波，我今天可能走不出这个直播间。 但你知道，就我化妆风格是属于我两三年不带改一次的，就不太会根据每天。 说明这个妆面非常适合你。 主要是我不太会画其他的妆。 然后在戴完假睫毛之后，又会觉得其他地方可能有一点淡，因为假睫毛也会分散你的那个眼妆的效果，嗯，所以说可以在一些你在想加深的地方再加深一下。 嗯 ，cos 妆嘛，不怕深，不用担心。 对，因为有可能有的时候甚至你上舞台，灯光一打， 嗯，对，还会相机会非常的吃颜色。 对，嗯。就像我们最近我们团投稿了一个舞蹈视频， 哎， 嗯， 那个舞蹈视频， 那个舞蹈视频 吗？ 啊，你这有吗？ 有啊， 好，一会儿 待会儿八点半我们片花过后，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最新舞蹈视频，可以从视频当中分析一下大家的妆面。 不不不， 我 想说的就是 这可以让大家看得清。 我想说就是那个舞蹈视频，然后因为我在家也看很多遍。根本看不到任何的妆，就是其实我们画的很浓，有眼线，有假睫毛，什么都有。 的眼睛实际上就两个小豆。 对，就包括就是后面会有花絮和自拍的那一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截下来。但是那一段的时候 没有截下来， 其实是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有贴假睫毛的。但其实真正跳舞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人脸上感觉就像是没有任何妆一样，嗯，就是他只要一录像一上台，就会吃掉特别多的妆。 这是化妆的最高境界，好像没化。 是的，我看我篮球同学其实这个眼妆的大体已经完成了， 嗯， 那现在呢也马上就半点了，半点之后再给大家就是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二次元舞剑 coser 麻球、韩小璐、 大家好， 和陶子， 欢迎三位。然后我发现我们的宇哥也出现在他的弹幕当中，怎么样，就是是不是没有想到我把你们的最新作品扒了下来， 放到了这个节目里。 是的，然后大家说这个团非常的棒，没错。然后大家如果就是喜欢这个舞团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的作品，叫做 Peter Pat 舞团。然后在 B 站也有他们的这个舞蹈的投稿视频，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那刚才我们的麻球是给大家示范了一个 cosplay 萌妹系妆容的画法，然后刚才眼妆大概是已经完成了，而且就在我们放片花这短短的5分钟左右时间里面，我的麻球对已经把另一只眼睛也画完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然后一 好厉害。对，当我们还就是沉醉在那个 MV 里面的时候，我的麻球就已经悄悄摸摸的把它 超厉害 画好了。那现在还差一步是腮红的打法是吗？ 嗯，就一般萌妹嘛，腮红一般都是红扑扑的那种，看起来比较可爱，然后 就比较元气。 对，然后我们就先用一个这种非常淡的淡粉色来打底。腮红要两种， 腮红还要打底呀、啊、 是的呢。 哇， 就是 色彩的美学。 你看双十一快到了，不如等会儿那个就是咱们那啥就是交流交流，双十一都买点什么美妆 我买了一个这个一个护肤 化妆品， 化妆品不是化妆品，护肤品 果然被我带偏了吧。 我买平常用的那个美白祛痘印的护肤品， 很适合你别来继续解说。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淡的粉色，可能上脸看不出来，然后我们再用一个比较红一点的颜色用来就是强调一下这个颜色。 对，淡色可以让腮红变得更自然一些。 像这个是非常就是饱和度比较高的桃红色了。 对，然后一般萌妹的话苹果肌这个地方眼睛下面，如果是稍微脸就是脸型比较尖的妹子的话，就可以画到这边斜上面。 像学那个播音主持的时候，提笑肌、 提拳肌 啊，提拳肌、 提打挺松。 哦，你好专业哦。 这是提拳肌，打开口腔，挺软腭，松下巴。笑肌就是，其实就是提拳肌，很多人会觉得那我就是微笑就好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提拳肌不代表着笑，但具体怎么操作呢？ 就是皮笑肉笑。 我觉得我有辱师门了。 没有，你很好看呀。好。然后还有一些比方说一些小技巧啊，萌妹妆嘛， 敲黑板， 就是比方说在冬天的时候，妹子天冷肯定是要在鼻子啊都会冻红一点，有的时候化妆的时候我们会在鼻子、鼻尖还有下巴这个地方会打上腮红， 就会让看起来更加楚 可 怜的感觉。包括好像这两年就是有一种妆容属于腮红会打在眼睛下面的那种宿醉妆。 对对对、 哦、 现在还流行在耳朵这个地方打 对，就是可爱的那种， 对对对 对，过 冻伤妆， 包括膝盖，就甚至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跳舞的时候， 也 都会打淡淡的腮红， 厉害哦。 所以这 都 是我们都是精致的猪猪女孩， 精致的猪精。好了，我这边画完了， 非常的元气，就是会感觉苹果肌瞬间就饱满了很多，然后就非常有那种可爱少女的感觉了。 就与素颜是两种风格。 对，非常感谢我们的麻球同学今天素颜出镜，然后又非常迅速的画了一个美美的 妆。 是，那我们下一个重头戏呢，就是我们的小木和桃子同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是吧？那我们的导播可以毫不留情的然后全场好的、那现在就是两位已经就坐准备开始修假发了。我们先让桃子就是正对镜头给大家看一下修之前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非常酷的杀马特造型， 葬爱家族的造型。 对， 这比较像是一个假面骑士。 桃子戴这个口罩是觉得现在羞于见人吗？ 就是修假发的过程肯定会比较那个什么，而且有时候会掉一些假发啊之类的进来。 我们那个小木可以把这个麦克稍微离嘴巴稍微近一点， 好， 可以转一下，没问题的。 好 OK。 那我们这个村口木师傅要开始， 我要开始修毛了。是这样，就是当你戴上假发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把它戴正，因为就是有些假发它是没有中分发路的，你要摸一下两边的这个。 对，或者桃子稍微侧一点，就是给大家一个类似正脸的，会比较看得清楚一些。 摸下来，其实有两个叫滴水位的东西。 什么位？ 叫滴水位。其实你摸它是一个这样凸起来的感觉，就是有两个凸起来的片。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清小木说话，我觉得小木还是可以离话筒再近一些，或者你可以举着话筒，他可以调吗？兰陵同学，你去帮小木调个话筒好吧？你帮小木举一下。 这样，我觉 得跟这个对，反正待会儿你也要戴假发，你不如就去表演区好。 这样，先拍，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你抓到我头发是这样，它这边是有一个凸起来的东西的，所以这个摸一下两边一定要对称，现在就有点带歪了，然后稍微瞪一下，然后对称了之后先把假发梳顺，然后调整一下，看看发际线这边和自己的发际线一般是调整到自己合适的这个高度， 也就是让这个假发的发际线和自己的发际线是重合的，是对齐的， 是的，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开始选。 好，我们要上剪子了， 这样用手指先大概选中一个要修剪的范围，然后先看一下， 给大家正面看一下，来， 一般选中的范围是眼睛的，这是眼睛，眼睛的三分之二附近是最好的，就让它稍微遮一下眼尾的一些，就是稍微遮一下眼尾，这样会比较容易显得脸小， 所以其实是从正中间开始，正中间那一绺开始修起，对吗？ 对，一般是就是手不太熟练的话就可以那个 一小绺一小绺 一小绺一小绺修，包括比如说这样分出来要修的部分了，我用手抓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眼，然后大概是到这个位置是最收敛最好看的， 变成了奇怪的暴走族 然后还好， 挺 好看的。 不要 相信我。然后，一般如果是新手的话，可以这样，假发可以看到它是一层一层的。大家新手可以一层一层这样修， 就是拿那种 分成好几层 先给它加上吧。 对，然后一层层修，这样子避免你万一手一抖给它修短了之类的。 我觉得做这个是不是理发师更有这个？ 对，但是经常我们就是买到的假发都是需要自己修刘海的， 因为去拿去给理发师修也太麻烦。 因为理发师 我之前让理发师剪过一次，他可能剪头发可能跟剪假发不一样，他觉得剪假发没有剪真人头发的手感，就是真人头发可能会比较硬，然后假发很轻很飘，他就会不小心会给你剪得很短，或者是给你留出来很多在前面， 所以还不如自己 像个盖子一样而且平常咱们假发一般都喜欢刘海多剪一点，这样的话就以防它会往后滑这种的情况出现，但是理发师的话他就觉得给你剪刚好提着眉毛 就会很短， 是啊，出角色的时候，你的刘海就这样炸了起来。 对，而且是这样，就是理发师他一般剪头发，他剪真人头发，他是用手分出来一组之后，直接给你一刀剪齐了。但是其实剪假发的话， 我一般是用 这 种。小木啊，你这个剪刀是家里剪鱼的剪刀？ 宜家5块钱一把买的。其实就剪假发用什么剪刀都行，只要不是特别钝都可以。像我接下来就这么剪的话，就是 剪到什么长度比较合适？ 一般是剪到就是当他闭上眼睛的时候，你是按照以他眼线为准的，就剪到眼睛附近， 所以不要太短。 对，不要太短。然后因为真人理发师不会这么剪，这么剪的话会让那个这人如果剪金头发，我试过会变得特别疼，会拽的头发特别疼。哎，就是剪刀 这个还真是 一下一下上下这么走，上下走的同时剪刀一开一合， 就想想就很疼啊。 一边开合一边上下，其实这个比较类似于把假发给割断或者拉断的那种感觉。 这样就会比较自然，是不是？ 对，这样剪出来的碎是特别的自然， 更有层次。 哇，第一刀已经剪完了， 然后一般大家是分层剪啊，我手比较熟了就直接就这样剪了。 老师说就是手比较熟了之后就是可以随便剪 比较任性，然后现在可以看一下摄像头，就是它已经是比较碎的这种状态了。 哇，真的很厉害。 像这种微微的，像这种微微的齐，如果你觉得它稍微长了那么一点点，比如说1毫米2毫米，稍微有点遮掩，假发嘛 往后蹬 交给我，假发你就这样稍微往后，这样往后蹬一下， 可以了， 就正常好了。因为像这种碎的这种自然的弧度的话，如果你再去修，它不一定还能修得了这种弧度，因为要修短一点点很难。所以 鬓角这个怎么处理呢？现在 一般，鬓角的话是这样，现在修好了刘海差不多了之后，如果你觉得它哪块有点不太齐，你可以把它撩起来之后，用手稍微把那个个别的一点点碎渣给剪掉。然后鬓角也是一样的，从这边开始，用手拿起来，大概分出来自己要修的地方，也是剪刀这么横过来， 一下一下一边开合一边上下的这样， 所以秘技是上下移动，对吗？ 对， 左右横跳， 左右横跳，上下移动的剪。 他们居然学了动漫中的梗。 对，从短到长，一点点剪，这样子看，桃子向左转，再向左转，这样子它就是由短到长有一个弧度，有一个斜度，这样会比较自然一些。然后这边也是，这边可能因为摄像头角度的关系，大家就看不到了，也是这样， 可以的， 上下反复，左右反复，这样。 学到了， 这样就会很自然了。 对， 不愧是专注假发二十年的我们的小木同学，其实一直是一个资深的这个假发研究专家，对吗？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小木的微博，叫小木 cosplay 假发，里面有很多关于假发护理还有这个假发修剪的这个 内容。 信 息现在看一下这个摄像头，大概它就是这种碎瓷的效果。 哦。 然后如果你想让它更齐一些呢，就是直接拿剪刀。直接拿剪刀，到时候挑起来一些，直接横着剪，它就可以比较齐一些。如果你觉得它太齐了，想要它变碎一些，就把剪刀竖过来，这样竖过来拿起一撮，这样就横着剪 一些， 一点一点一点，这样剪它又会比较碎，就有那种动漫里面一根一根的那种效果。然后如果你想 M 刘海的话，其实像我刚刚那样剪的过程中，你可以是从短到长，然后慢慢再变短，就剪的时候中间也留长一部分，或者是用手这样一扒，拿发蜡捏一下。就是一个比较 M 的这种款式了， 比较动漫风的感觉， 是 对。那他这个角色是碎漆，所以这样现在这样就 OK 的。 那我还代表大家问小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买那个假发，它怎么就是平常怎么打理？就比如说，可能我们戴一两次之后，在外边折腾一整天，那个假发就特别容易打结。 男生的挺好的。 对，那怎么这种情况怎么日常去护理自己的假发呢？ 一般长发的话是相对短发比较难护理一些的，然后如果就假如以这个为准，假如他说他毛了，千万不要直接从头开始瞪着梳，这样子是不对的，一定要从最下面先梳最下面这一部分，觉得下面梳开了，然后往上移一节再一起梳，再往上移一节一起梳， 从下往上梳， 对， 正确的。 因为我之前跟别人说从下往上梳，他们是这样子梳， 这个想法很奇特。 我说应该是先梳下面一部分，然后一步一步往上，一步一步挪，这样子其实就很容易梳开了。而且现在假发很多材质都是高温丝，就是像我们平时用的夹板，就女孩夹头发的那种夹板，你只要对着假发过一遍，它会变得非常柔顺。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桃子和我们的小木啊，就是示范了一个秀刘海，然后今天也是答应大家说我们的兰陵要戴一下假发，但我们现在节目只剩下六分钟，小木你有信息可以在六分钟之内帮兰陵弄一下吗？ 极限。 好好好，那快点快点，兰陵同学上，兰陵同学上，兰陵同学上。 我怎么不知道？ 又又又又，大家想看兰陵同学为艺术献身？又又。因为你知道吧，就是人家专门为你准备了，就是世界上 这样的，就是我 只有你才能戴那顶。 我打了发胶，他戴假发是要戴发网的，而如果戴了发网， 那不戴发网能 发胶，他就会变成那个赛亚人，你知道吗？ 不戴发网也行，你可以试一试。 其实你不戴发网的话， 大家可以先聊着。 那好，那这样，我们先让那个桃子坐过来，还有那个麻球坐过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桃子，你先过来，你先看看镜子，你看你满不满意？ 桃子摘掉了。 桃子，真的，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摘掉这个假发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你知道吗？那好吧，给我们桃子一分钟时间，让我们桃子恢复刚才的样子，好不好？然后我们的小木同学现在正在 是对打理假发挺有经验的，他原来自己打理过一顶那个奏姐的假发， 特别就是有一些小技巧，就比方说造型的时候，就那种长得有一些碎发或者是比较蓬松的假发的话，我有一个花王的那个铁刘海喷雾，那个用来定假发特别管用。 哇， 然后 铁刘海喷雾 是就是蓝瓶的那个花王的防风防雨的铁刘海喷雾， 也就是大家其实不用在假发上，是不是真的刘海也可以让它定？ 是的，那对对对 ，AKB 他们好像就是用那个来定他们的 传说中的铁刘海， 对，传说中的铁刘海倒立都不会倒过来铁刘海。然后那个东西它比发蜡有个好处，就是发蜡可能因为它是固体的，它比较难把握那个度。然后喷雾的话，就是你只要把它窝成你想要的形状喷上去，等它干掉之后，它就会比发蜡要更自然的有一个弧度。然后以前我出过一些角色，比方说需要呆毛跟反翘的时候，就是拿那个铁刘海喷雾，在它把它比方说把这朵头发立起来之后，在它的下面 就这个地方多喷一些，然后它就会被这样撑住。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还是 很好用，是不是？尤其是好多动漫角色都会有呆毛，知道那个呆毛怎样保持就是二次元的那种弧度，其实还是挺难的，需要强行的给它定型一下。 呆毛我是这样的，我一般会拿起一个头发之后，就比方说我这儿有一根头发，然后我会拿一个跟它同色或者是透明的皮筋然后绑在这个根部，然后把那个皮筋稍微拽开一点， 就是小苹果的那种发型， 就是一个小皮筋儿，然后它就能保持非常立体。因为我觉得假发的话还是比较自然的，会就是随着你运动它会有动态的那种感觉，会比较好看。我是很喜欢那种全部定死的感觉。 好，现在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好吗？ 好了， 先看这边的，先看这边的那个镜头。 大家好，我是来自那个台湾的，兰陵大家。第一次来到这个中国这边还是蛮开心的。 然后这个现在是还没有那个还没有造型过这个假发，因为这个是一般大部分的 coser 刚戴，大部分 coser 刚戴上假发的样子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一定要那个去抓一下造型，比如说这个，如果你想让它帅气一些，是这样。 我觉得你们在坑兰陵，你知道吗？你们说专门为兰陵准备了一顶假发，我打死也没有想到。 你从小在大陆长大，对吗？ 快点，小木，还有三分钟的时间，你得让兰陵帅着出去，好吗？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把头顶假发往一边抓，然后 大风吹过的发型， 对，比刚刚有新一些。然后侧面的话，你要觉得这边留的过多，然后把一部分塞往后面。 哦，哎，现在像女男人了。大家说吓得不敢 混，生无可恋的样子， 吓得不敢混圈。 这样的发型啊，是在那边是超潮的。街边上的潮人都是这样子。 你看像兰陵领情会比较好，然后他把这边收上去之后， 其实你现在捧我没有用 的。要不要把他后面扎起来？ 不，那个桃子，你帮小木拿一下话筒， 扎起来。 他话筒离他太远了。 桃子有皮筋吗？ 我有 啊，有一个粉色的，就是他。 我有黑色的，你们饶了兰陵吧，我有黑皮筋。来，我们继续哈，我们继续。 其实我有 是在后面绑了个小，杨静华。但你知道你现在看你和静华真的是联系不到一起了， 哎，真有一点像霍建华哎。 我小时候大家都跟我讲说，哎，兰陵你好像霍建华哦。 然后侧面的话，一般 这样有点帅，真的。 在耳朵上面用卡子固定一下。 是吧，真的帅了。 我觉得大家喜欢我漫游嗨翻天哈，我们这一档专业整嘉宾的节目，不妨点个关注。 里面的巨人 是巨人化之后的进阶的巨人是吗？ 像里面的巨人是吗？ 然后如果觉得鬓角不收敛的话，可以在侧面用卡子这样子，在发根部稍微这么固定一下，就一般正面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它会比较收敛。也会比那个用睫毛胶把假发贴到脸鬓的那种 这样帅了， 舒适很多。 对对，这样真的是帅了帅了。兰陵，你是不是看不到自己啊？ 小美同学，其实现在你这样说我帅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不是真的，我 已经把你从挚友的名单里划出去了。 不是，是这样的，是他们说给你准备了一顶特别适合你的假发，我不知道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他如果有发蜡的话，可以稍微这样定型会比较好。 其实在我们那边这样的发型算中规中矩了。 其实还不错，就是绑了小辫子之后感觉帅气了。 然后我要怎样？ 哎，我觉得突然有一点像山田凉介。 等一下，兰陵同学回来，兰陵同学回来，让导播老师给兰陵同学。 还要我怎样？ 真的很棒很棒，确实很帅的。我给你一个特写，你自己看一下。 我不想要特写。 是的，帅的帅的。 其实我觉得 是不是还挺帅？你要承认，就是我们小木的手艺还是不错的。是不是 OK， 不错，看这个辫子。就其实这个假发是不错，但是戴的人就这个样子的，没有办法。 那个这个假发有原型吗？是哪个人物呀？ 我是照着那个，不要打我，是照日本的那个一个明星做的。 哦， 唐本光一。 我还想说是山田凉介。 原来是这样。 嗯，像不像？ 因为其实已经假发可以作为很多人设了。 对对对对对， 确实，嗯，还不错，感觉。 所以我不应该过来，我过来我没法摘了。 我看侧面感觉很像成田优， 日本的啊，对 对， 所以你让他，你让他四十五做， 真的 给他一个 侧面，真的有的，真的有， 真的很像。 成田优本人， 哇，真的真的很厉害，很厉害。 谢谢谢谢。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麻球小木和桃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感 谢 我们的兰陵为艺术献出了自己的脑袋。 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呢，不妨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我们 QQ 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693，欢迎大家加入。 嗯，是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收看。大家在弹幕里面说说帅的帅的，非常帅。 帅的， 嗯，虽然刚戴上去的时候确实是那个啥了一点。 不要戴上去。 对，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一开始出 house 的时候不会打理，就戴上去就是那个效果，稍微打理一下效果就很好。 嗯，所以就是不要怪假发。只是要自己好好磨练一下手艺，任何的假发都可以修剪得非常的贴合自己的脸型，是不是？ 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梅。 我是兰陵。 嗯， 拜拜。 拜拜。哦，对，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明天晚上这个女生宿舍日常的主创这个制作团队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哦、老朋友嘞。 是，然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收看，拜拜。 拜拜。 拜拜。 想当夜晚成冰